这个他说18条，他说3台4、5天呢、啊，虽然好像不怎么烧了，可是呢，变得特别造反。但是呢，他不说反造，说造反啊，就是造字就是这个人好像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可是身体啊，老是在抖腿啊什么那种东西都造，所以他有这个现象，然后心情变得特别不好。那他说这个可能是已经要从三阳病转到三阴病去了。那他说，如果19条他讲说，如果这个病人啊，照理说三阳传完了，应该会传三阴，可是这个人饭也吃得下，而且不怎么呕吐，他说这个好像还没有传到三阴，就是这样子一回事啊。那他说，如果这个，而且他说，然后第10至10条呢，这个只是一个尝试范围啊，就是因为正常来讲，我们如果是太阳病的时候，脉会浮，对不对？但如果你吃了这个桂枝汤，可能他刚出一点汗的那个头半个小时，哎，这个病人本人的感觉是有一点懵的，他不太知道我这个病到底好了没。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就把把看他那个原来浮着的脉是不是变得不浮了。但如果脉象已经趋向于正常了，那你就知道他放着放着就会好了。那同样的，其他六经也依此办理啊，就是其他经的脉象如果是就是吃了药以后，脉象已经变成一般比较正常的脉象了，那通常代表他的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那些症状接着放一放会消失啊，这是一个就临床上是这样看的。那因为我们现在原来是在带小柴胡汤条文，那下一个小柴胡汤出现11至102啊。11至102的这个是，这个是呕吐的部分啊，呕吐又发烧，就是小柴胡汤。这个辨证点其实说来是小有一点粗糙了。比如说，前面讲的什么太阳阳明一起病，什么葛根汤症也会有可能呕吐，对不对？甚至会麻黄汤症也可能会又发烧又呕吐之类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如果说你还有其他明显的主症状的话，这条就不要管它。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小柴胡汤症最常出现这一条的内容是小朋友生病，就是发烧了吐了这样的故事，你们是不是家里面听起来不会很陌生，对不对？那这时候就是小柴胡汤。所以很多情况小朋友的发烧，就是生病了，一发烧就吐了，那一出手就小柴胡汤。又或者说，如果你今天《伤寒论》还没有练到很仔细的话，这个家里面7岁以下的小朋友的感冒，用小柴胡汤直接就治好的几率是很高的。但有的时候用了小柴胡汤，他的烧退了一下，又烧起来了。那这个退了之后又烧起来的，大人的情况是之后会加到真武汤，就大人是用了太阳病的汗法之后，他已经没有太阳的那个浮的脉象了，可是又莫名其妙烧起来的情况，在大人比较多的是真武汤。但是小朋友退了烧之后他又烧起来，一是我之前讲到的，就他其实是肺炎啊，那个是前面讲的那个千金尾经汤的那个肺炎。那第二个就是它是血虚烧起来，那血虚烧其实症状上难分辨的是，要放脉象上难分辨的是，血虚烧的话，它的脉会偏浮一点，但是那是血虚的脉浮，不是感冒的脉浮，那这样子有点难分。所以我们台湾比较有经验的老同学啊，他给我的分享是他们家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呢，退了烧之后又用小偶尔发热什么的，用小柴胡汤退了之后又烧起来的情况，他用当归补血汤也好的情况几率是蛮高的。然后如果不是当归补血汤的话，那就是小建中或者黄芪建中，就是直接做补强看看，就是比较不需要技术力的小朋友的感冒的处理方式这样子。再来啊， 12至40 啊。等一下啊，我先说一下那个，好像有一个11至123条，这是小柴胡加味啊，这个看一下。 11C123条，他说小便的时候啊，尿道会疼痛，然后下下来的尿尿呢是一滴一滴的这样子下下来，然后小腹是绷紧的，甚至会痛到从尿从阴部一直扯到肚脐都痛。他说这个是淋啊，那淋的话用今天来讲就是比较是一般的尿道炎。那一般的尿道炎如果刚好是这个症状的话，就是有痛的感觉，然后尿一滴一滴的，哦，有点出不来了。那这样的话用小虫加茯苓汤。那当然，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子，比如说近代的，比如说后代的中医啊，遇到尿道发炎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台湾的中医遇到尿道炎的时候，有些医诊所会开走厥阴肝经清热的药。比如说龙胆泻肝汤，有的中医诊所会开那个什么心的热传到小肠，小肠的热传到膀胱的那一路，有一个方子叫导赤散，就引导你的红色啊的那个导赤散。但是尿道发炎，照我们台湾中医诊所习惯的那个套路，用导赤散或者是龙胆泻肝汤，常常那个病人就会觉得，哎呦，我尿道发炎那个状况好像好了一点点，可是我已经被寒到一直拉肚子，快受不了了，或者那个被药寒到肚子疼了。那因此呢，我会觉得张仲景这个地方其实宋本没有啊，是桂林本独有的条文。就张仲景的这个处理法，比较像是虽然是你的厥阴有热血，但是我从少阳去开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间接性的治法，比较不会让病人有那种中药的副作用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这个是药很对症才好用，如果你就是没有那个发炎的痛的感觉，只是小便不通，那前面已经教过什么小便不通的方子了，对不对？那就那些方比较有用。那如果你是妇女同胞的话，如果你只是不太痛的话，那种尿不出来，我之前讲过通常是肾气丸最有效，还不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这样子好，那你刚刚说下面是 12之40 啊，它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像是这个人感冒完了之后，少阳还有一些邪气的干扰，所以这个人的身体不能分辨出到底还要不要发烧，所以就你觉得应该是没事了，身体也感觉可以了，对，然后你就去上班了，可是在办公室坐着坐着又烧起来了。那当然前提是你没累到，因为有所谓的劳复，就伤寒之后感冒之后真的累到了而发病的另外算，就是你并没有怎么累到，那本来也医好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烧起来了，这种剧情是他就说如果只是这样莫名其妙烧起来的话，你还是用小柴胡汤去清一清看看。那如果你就是有那个脉象，就是比如说真的就是又那个又浮起来，是真的是太阳病的脉症了，那你还是照原来的脉症去治，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小柴胡汤在临床使用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件事是可以用小柴胡汤来取巧的。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中医的针法里面有所谓的开四关，就是当一个人的病好像这里那里都有一点，你都不知道要先抓哪一个主症的时候，你就用针法帮他开四关，就是两只脚的太冲，两个手的合谷，各下一针平补平泻一下。他经过这个太冲跟合谷的这个好像震动下来的气血，就会稍微把它晃一晃，让那个病啊就是比较清楚的哪一个地方才是主症凸显出来，这样子。那如果今天我不用针法用药法的话，那药法的开四关就是小柴胡汤，你是不是什么病你搞不清楚，这个地方可用不断这样子啊，就是如果这个人的主症太多，你根本就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启的时候，你就先开一帖小柴胡汤给他刷一遍，那刷过这一遍以后，他通常就会有某一个主症特别凸显出来啊，就是让他的疾病的主症就是清晰化的方法。好，那再来还有哪里啊？16之13啊，那16之13说不定就不一定要这样子，这条我就会暂时存疑了。16之13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女人呢，她是生完了孩子的感冒，这样的状况是用小柴胡汤。那这个地方之所以存疑，是因为小柴胡汤到底是打不对的时候会有一点伤血，而这个张仲景的这个条文来讲的话，你真的除了那个一直吐这件事情是可能有挂刀少阳以外，其他的证据是不足的。所以女人产后的感冒到底是能不能就这样子用柴胡汤，如果是我自己的临床就是比较存疑。那我比较会觉得可能的开法是，女人产后你就姑且假设她血是比较虚的，所以你不管开什么感冒药呢，你都同时准备一些当归补血汤，让她就是说喝了这个感冒药，调理了那个感冒之后，马上吃一点补血药，让她不要这样子血虚的太厉害，大概是这样子的。因为今天女人产后风也不会，通常现在女生在诊所里面生孩子，那个感冒通常就是比较一般的感觉，就是不会像古时候那么凶险万端，所以就差不多有一点补血药护着，大概一般的感冒药还是可以就抓主症开药，这样子就蒙混过关了。好，那还有吗？16-19，那他这个地方张仲景又说，这个人感冒以后啊，生产以后这样，然后感冒这样的状况是用小柴胡汤。那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他是柴胡症很俱全的话，那你就用柴胡汤没问题。但是如果他的症状就是不是那么清楚的指向少阳的话，那还是不一定用柴胡汤。但是张仲景的书里面面对到产后的感冒，动不动就提出柴胡汤的话，是不是张仲景会有一种感觉，就像前面讲的热入血室一样，就是生了孩子好像身体还是会排出一点什么东西，那同样的那个时候的感冒是容易往少阳走的，又是搭那个搭机车的便车的那个概念，所以我目前只能暂时假想张仲景是有这么一个思路，会觉得产后的妇人的感冒也容易走少阳这样的一种，所以他就会因为他说不定他是先有这个思路了，所以他就会比较主动去找说，哎，这个产后感冒的妇人有没有发恶心啊，有没有呕吐啊，如果有的话恐怕就是小柴胡汤了。所以我会觉得张仲景这个条文有可能是他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开始在找这方面的证据，找了形成的条文。那还有吗？ 然后是嘉伟， 嘉伟是哪一个地方讲？ 小柴胡加黄连牡丹汤。 哦，那个是温病，小柴胡加黄连牡丹汤，那是温病篇的，就是用小柴胡汤那个清淋巴系统的药效加消炎药，那个是这个桂林本独有的温病打法，这样子。 12是小柴加茯苓白芷。 12刚刚翻过，提到一下。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再看回讲义的这个少阳病主方的大柴胡汤。大柴胡汤啊，我简单来讲就是少阳病的病邪传到有形的脏器了，所以就造成胆囊的病变。那有一部分的大柴胡汤症是会变成肠梗阻或者肠套叠这样子，只是肠梗阻肠套叠的情况，好比说民国初年的张锡纯有一个用萝卜煮芒硝水的方法，据说那个效果也不错，那大柴胡就不是唯一解这样子。而大柴胡我们那个什么肠梗阻肠套叠的那个情况你姑且不说，但是其实真的肠梗阻肠套叠的那个时候非常像大柴胡症，而用大柴胡汤也是会有效的，只是不一定是唯一解或者最佳解。总的来讲，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肠梗阻了，他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是哇东西也吃不进去，对不对？好像吃进去不能被塞住了嘛，不能变成大便，所以他上面就一直呕吐，那就变成一个以症状框架来讲的话，是一个相当完美的大柴胡汤症。那当你是，而且肠梗大，如果我常常说，我自己常常说什么，如果你是左侧的这个上腹痛到都连到背在痛，那个叫急性胰腺炎。如果是后代方的话，也不是多后代了啊，有一个延年半夏汤，就是左侧的腹痛侧背，这个是 腹痛特备是那个延年半夏汤。但是如果你今天只学经方的话，其实不必分左右，因为你急性的胰腺炎，你用大柴胡汤打通胆胰管的时候，它也会一起缓解。所以以经方来讲，就不用努力分左右侧，这以后出现的专对左侧的方子，那就分开来左侧也不要紧。但是无论是胆结石或者是胆囊炎，它的这个痛法都是非常合乎现在解剖学的位置的痛，同学可以理解吗？比如说如果是张仲景说到什么心下痞，那什么正在心下这个地方摁得会有闷闷的，摁得不舒服，对不对？这样的感觉。那如果是胆囊在发炎或者胆结石，其实你就是知道那个痛的位置是比这个再偏右下一点点的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或者是发的严重的时候太痛了，所以你整个上腹都在痛，让你吃什么都呕，这样子的故事情节，同学也可以理解吗？那我在台湾遇到的这个大柴胡汤真的是相对偏少，可是因为幸好这次那个朱熹大夫有来，他说他们作为那个朝鲜族的人，他们的饮食都是很有辛辣，又很冰冷，又很油，然后又怎么样？你说辛辣、冰冷、油，然后还有什么？酸，就辛辣、冰冷、酸、油， 饮食还不规律， 而且不规律， 而且还愿意喝咖啡。 而且愿意什么？ 喝咖啡 哦，咖啡又会让那些地方缩紧一点，就是胆胰管被咖啡缩紧。我昨天他们在讨论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就是总而言之地方就是比较吃。请问朝鲜人为什么不吃热的东西啊，还是怎么样？就是泡菜是冰的，是不是？ 对啊，冰啤酒也是冰的。 就是吃了泡菜，又喝了冰啤酒，然后又吃很油很辣的东西，然后再灌咖啡，然后再跟人家喝很多酒，对。那这样的故事情节，那差不多，一下就知道是胆结石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把油一直加速冷冻，然后加酸，然后加咖啡，然后去塞它。所以就朱熹大夫就是那个一天，就是三一天到晚，说是三天两头，还是一天到晚这样大柴胡汤？ 三天两头。现在不是。 啊，是吧？ 现在能好一些。 现在能好一些是为什么？ 现在饮食习惯改了以后会好很多。 哦，这样子，就是说你本人啊，我说你的病人。 啊，我的病人啊。病人如果饮食习惯不改的话，在我们那儿，反正就很多。就算当时打好了，也是半个月之内吧，他偶尔还是会有复发，或者还是有那个大柴胡汤的那个症会反复。 啊，好的。 然后后来又喝大柴胡汤，马上又好。 对，但是就是因为朱熹大夫这方面经验是超丰富的啊，所以他们就告诉我说，还有贾家是跟我讲说，大柴胡汤加那个小线胸汤，是不是会排比较好的睡眠？那怎么一说啊？ 就排胆结石会。 排胆结石那个很顺。哦，所以这个可能是最佳解，就是这个瓜蒌仁的那个滑润。就可以帮助它滑出来，就我们不要画石头了啦，滑得出来就好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大柴胡加小线胸啊，柴胡跟线胸合并，那个郝万山老师跟当年跟刘杜周老师去治疗那什么化学工厂什么中毒的那个事件，据说就是啊，反正刘杜周老师就看那些病人，然后就跟郝万山老师说了两句话。啊，这个什么偶尔发热，对不对？小柴胡汤主之。然后呢，这个心下痛啊，这个、痛正在心下，那这小线胸汤啊，那这个化学毒就是中毒的人就开这个，然后就喝好了。就是有那个症状就开这个嘛。那如果刚好有两个汤的症状就加到一起嘛，这样子。那所以呢，那朱熹大夫教我的就是说。就是喝大柴胡汤，它原来是剧痛的啊，但是你如果这个汤喝到小腹那边会觉得有在刮，有在疼痛，然后开始拉出比较多的大便，就是不一定要一直喝，一直让那个人狂水泄，而是喝到那个人的大便有变成好像拉的比较多，有在拉稀的感觉，那拉了大便那个臭味就比较不一样，然后那个地方的脏东西什么就被抽掉了。 都是，就说据说是平均来讲一两天就可以医好。那所以这个是大肠肝脏特别特别好用的地方啊，所以同学，因为我在台湾遇到这个真的比较少，所以就不晓得是不是大陆这边，而且我说我在以我一个台湾人来讲的话，我说的大黄的剂量都不算数，因为很多人大黄都是耐受度超高，吃很多都没感觉，所以这个但是无论如何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有大黄的方剂，你那个药煮滚了以后就不要滚到超过20分钟，因为那个大黄是煮到太久就太没有效了。可是这地方有一个为难之处，就是有一个大黄附子细辛汤，但是附子是最好滚超过一个钟头比较不会麻到人，可是大黄呢最好是滚不要超过二十分钟比较有下泻的力道啊，所以就先煮附子然后后下大黄之类的做法吧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做法。但是张仲景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是张仲景的时代是怎么样一回事。而且老实说，如果张仲景他本人他用的附子或者是泡附子就是处理得非常好，就是根本就不会麻到人的好的泡附子的话，那他其实附子就这样煮就没事了。因为张仲景说附子要用烤的泡8片，对不对？那个泡法到底怎么一个泡法会让附子没有毒？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当年生源药局跟我讲说，他们的泡附子是切了薄片之后，可能是泡一点生姜水什么，然后再放在那个什么烙烧饼的那个大铁桶里面，这样贴在那个铁桶侧面，然后再把它烤烙干。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店家自己讲，我也不敢都信，但是的确是那一家卖的泡附子，我通常煮的不久也不太会麻到，就是应该是有某一种烤法会可以把附子泡得很没有毒性这样子。只是现在的药局拿得到的各家不同泡法的附子，我们不能统一它的药性，所以才会变成都需要大火滚久一点，免得说被麻到。像我在台湾就是这一家药局的附子这一批没有麻到人，可能下一批就麻得不得了了。那另外就是张仲景时代的熬药，他说什么比如说什么7升水煮成3升水这个故事情节，对不对？但他那个方剂很多都是不适合煮太久的，所以我会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张仲景那个时候熬药是用某种比较大火在熬。像我们台湾有卖一种叫做哑巴媳妇的那个煎药壶，就是那个你插了电，那个陶壶里面会有一个电热在那边，然后那个的话，如果你要用那个电动煎药壶去煎一个什么7碗水煮到3碗水的话，差不多要煎4个钟头，就它的那个火力要能够蒸发掉4碗水，要花4个钟头，那个似乎不像张仲景时，不太像张仲景时代的那个火力。那我个人的猜想是，张仲景的时代如果主要是那种像是香港街边煲仔饭的那个火呢，就香港煲仔饭的店，它是就是一个一个炭炉，然后一个一个瓦煲放在上面，没有几分钟的咕噜咕噜那个泡泡就冒出来了。那如果是那种火力其实蛮强的炭火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7碗煮成3碗，这只是一下功夫一会儿功夫的事情？那有，而且据说附子的毒性是滚得越汹涌，它毒性分解得越快，所以说不定你那种大火大滚的那个煮法反而附子的毒性分解得比较快。那我们那个要煮一个多钟头2个钟头附子才会比较不麻人的，那个是一个小小火的状态，所以这个都是很不能够确认的变因哦，只是在这边先说一下。那大柴胡汤是这样子，那我们在太阳篇里面还有柴胡桂枝汤跟柴胡桂枝干姜汤跟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这个虽然是在太阳篇出现的，但是以这个教学的逻辑来讲的话，因为都是柴胡剂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先看这几个方啊，我们来看一下，请问一下，柴胡桂枝汤在第几条？ 嗯，要到十三那么后面吗？ 八十三。 八是多少？在八至二十五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柴胡桂枝汤，啊？五至多少？ 五至四十五条。 啊，没关系，我们先从八至多少来看，然后再回去看五至四十几啊。其实五至多少的，在讲六七篇的时候，应该是快快的再过一下了。那个。八至二十五条的柴胡桂枝汤是，这个人他感到，他整个框架里还是太阳病的，因为他说外症未去，所以那个怕风啊、怕冷啊，那个感觉都还在那里。但是这个人多了一个东西，是枝节繁藤，为呕今夏之节。那第一个枝节是手脚。那这个围呕是不必要的主症，就是大部分这个患者是不会有想吐的，所以就打个三角就好了。那心下之结也是有时候有时候没有。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感冒的患者呢，他胸口觉得那个胸口的那个肋骨这里啊，比较不是胸口的肋骨这里，或者说下面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带，觉得梗梗的。就感冒以后，我觉得这里梗梗的。但我说有过这样梗过的同学举手，还蛮萧条的吧？那就是，但是呢，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会遇到的，就是手脚酸痛。但是这地方麻烦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这个柴胡桂枝汤症，从前是踩过地雷的，就是手脚酸痛，我就觉得自己是麻黄汤症。然后又麻黄汤完全没有好，也那我现在跟各位同学讲，你要用脉象去分，就是根据我错误的经验，你要从脉象上去分，就是麻黄汤症的手脚酸痛，你那个怕冷跟脉又浮又紧绷，那个是很清楚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脉症的话，你手脚酸痛就不关麻黄汤的事，因为我那个痛法，我觉得跟麻黄汤症一模一样。那么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是零四年前后吧，在出版社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样子要吃麻黄汤不好啊，我也有点紧张到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忘记我那时候是怎么想的了。但是后来就是回到家就糊里糊涂的啊，就拿了一罐跟手脚酸痛完全没有关系的加味逍遥散，就是一公克一公克的吃，那个手脚痛啊，就真的就是吃一公克好一点，吃两公克好一点，差不多三十分钟里面完全消失了。也就是那个手脚痛，我那时候因为手边只有加味逍遥散嘛，所以我就用加味逍遥散。那个手脚痛就是比较等同于父亲主男科里面有一个方说全身皆痛方。就你全身这里那里都痛的时候，是肝气郁结造成你的这个气不通，所以这里那里痛。当然吃好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在这里上班啊，跟这个上司相处，果然我是受委屈了呀，然后不久就翻脸离开了。这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是因为真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合作方是那种比较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他比较对，然后呢，又比较爱面子，就是如果吐槽他，他会不高兴，就是什么事情我都是尽量合着他的意啊，就当那种比较贤惠的那种家庭主妇那种感觉，然后就很快的就肝气郁结到全身会发痛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以那个父亲主那个后代方的话，是那些后代人是肝气郁结的方剂。但是如果同样的症状回到张仲景的方剂的话，那就是柴胡桂枝汤。那么这种纯粹型的肝气郁结造成的痛啊，我记得2013年10月，那个大陆的李欣老师刚好到那个台湾来，开一个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就类似禅修的课啊，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他们一群人谈话，那我就说，哎，李欣啊，你既然来了，就那个来我们班上跟我们同学讲一下课啦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子的话，这堂课我收到的薪水就给你就好了。那当然，这个给了他之后，他的那个脸色就是一副就是我原谅你的那种表情。就原来我们台湾学费真的收的太便宜了，所以那个大陆老师拿到那个钱的时候是有惊到的，就是那个。就是可能大陆的中医老师平常拿的钱是比较多的啊、哦，所以他只能够就是一咬牙那种露出说没关系我原谅你那种表情，但是就是我那时候就2013年我真不知道大陆的行情，完全不知道，我还以为说哇大方，你看我今天收到学费全给你，你很高兴吧？就是表情真的超奇怪的，那个啊。那同学是都跟他听的课听得挺开心的，那就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我们班有一个瘦瘦的脸色非常苍白非常瘦的台湾这边的男同学就请教李欣老师说，是这样子，我时不时就会觉得肋骨痛，那这个肋骨痛呢，我吃了这个父亲煮的那个胁痛方，就是肋骨痛的方，结果吃了以后反而恶化了，然后呢，我吃了张仲景的柴胡桂枝汤，不好也不坏，然后吃了后代方的那什么随便什么的加味逍遥散，好一点。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那结果李欣老师说的答案我也非常的喜欢，他说是这样子，就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气虚的不得了的，因为你已经那么虚了。父亲主治疗肋骨痛的方是那种理所当然疏导肝气的方，可是完全不补反而耗气，所以你是虚到那个气都不会走了，所以塞住的痛的时候，你用那个纯粹开疏的药，你反而虚到。那张仲景的柴胡桂枝汤是稍微桂枝汤的结构加进去还小补一点点，就是正负相消等于零，就是不补也不泻，差不多就是不会吃伤人的。那但吃下去呢，你的那个虚没有好，就还是没有效。那但是呢，姜味逍遥散里面是稍微那个补血补脾的药就是有一些了，所以你吃了之后就会好一点。那所以变成说，李欣老师给那个同学的意见就是，可能你要先把整个身体再养得更好一点之类的说法，也就是说。从这个故事里面会让人觉得非常要死的，就是今天我们遇到的患者，都不要说分男女了，但女生更惨一点，就是因为女生有更多的病是关系到肝气郁结。那不对哦，今天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很多家都是女生爱干嘛爱干嘛，然后那个丈夫就比较委屈哈、哦。比如说上次在香港的时候。朱熹才买给他太太一个蓝宝石的项链，那朱熹后来想要买一个那个西藏敲的铜钵，太太就说不准买，就是，所以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所以我就已经不太知道到底是哪一边比较会肝气郁结了。但是无论是哪一边，现在的人常常都是整体的能量不足。所以历代的各种疏肝解郁的药都变成很多方剂，在这个人的整体的虚实的坐标轴没有对好的时候，这个人不但没治好反而恶化了，就是这是一个今日的中医临床非常讨厌的地方。就像从前都说什么女科圣药是什么香附，听过没？就因为女人都是闷在家里面没有出来嘛，气郁嘛，你用了香附一通，哇，什么都好。现在你又相反，他说更糟了，就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就蛮麻烦的哦。就是肾阳虚的不得了的那种人，现在各种的疏肝解郁的药，那个药性都是这样的，乱打折扣，甚至反效果。所以这些我们这个做中医教学的，可能这些东西还是这样理所当然教过去。但是你们那个工程师在设计这个程式的时候，就是凡是遇到有疏肝解郁的方剂。都要挂保险，就是要先让那个使用方那个医生啊， 很详细的去诊这个人有没有很严重的气虚、肾阳虚等等等等。然后就像那个什么许淑文遇到麻黄汤症，也咬着牙不发汗，让他吃了十天小建中才说你可以发汗的，就是这样的剧情。是遇到今天的疏肝解郁的那个情况，也是要这样走，就是你要帮他补肾阳啊，补脾胃之气啊，补到你觉得他的那个弦脉变得下面比较有底了，你才能开始进行所谓的疏肝解郁的方法。哦，所以这一系的药物今天都要挂这个保险，不然临床上面哦可能反馈会很不好。当然如果各位是学着自己开的话，那你也会知道中医的方剂，就是中医如果常用方剂算四万个的话，四万个常用中医方有12000个都是疏肝解郁的。所以那就你要知道这12000个这些高比例的方剂现在用起来都会变得相对难用，因为你知道现在的那个体质的那个，我随便说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比如说当年陈士铎的三清丸原来的主症是治什么，治传师劳，就是这个家里面莫名其妙的死掉一个人，然后他的病气转移到下一个人身上，然后下一个人也莫名其妙就越来越虚弱，原因不明就死掉了。就是三清丸原来是正是这个的，那结果今天三清丸很多人说啊，吃了以后阴道就比较不感染了，那就知道那个现在的虚实程度跟从前人差到多远。就像我在台湾比我年轻的助教的身体就比我当年还活着那个80几岁的老外婆要差，就是所以那个整个虚实的坐标轴已经非常非常的阳虚阴实的状况很多。但是我又说我们台湾人看大陆人因为有一点觉得你们很厉害的地方，但是厉害是瞧不起的那种看法，就是像我那次2014年在大陆那样搞得受不了了，然后就大病，然后侵袭性肺炎差点死翘翘啊。那结果后来我跟我的台中的就是那种做那个专门就他们那个教室专门是开什么心灵课程的那种，跟那个同业聊天啊，我就说哎呦这一趟哦差点死掉了，他说哎呦你还不错嘛，还没有死嘛，我们这边的其他心灵老师去大陆带一个什么家族排列然后回来就死掉了，你还是活的那个嘛啊。他就说哎这个家族排列本来这都会处理这个家里面心灵的纠葛的，对不对？结果就是去那边带，结果都有些人就是说他家排啊要多很多个位置，因为他就堕胎很多次，然后就莫名其妙家族排列变成阴灵超度大会，然后那个老师就撑不住回来就死翘翘了。就是这个阴灵到底有没有的超度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那个人本人对这事情很有罪恶感的话，就是有能量要处理。但是呢我们台湾人的常态比较是能量用完的就是一个死字嘛，对不对？可是我在大陆比如说龙哥哥那边龙帅江那边曾经有老师有一个病人啊、哦、就是我跟他说我说龙哥哥啊我大陆有一个学生他说他很向往你们家摸肚子的方法，要我来跟你偷学的去教他啊、哦、所以你教我一下吧。那龙帅江老师当然是说哎呦你这么弱呀，你自己学你自己就先死掉了，所以他还要运功护住我的后腰，再带我去摸他一个病人啊的肚子。然后那个病人看起来就是很正常一个人，然后而且才30来岁，然后正在筹划要那个年代啊，就是前几年正在筹划要准备一笔钱去上缴，这样可以生第二胎，有这个事情吗？ 啊， 然后是特地从杭州开车到江西来看治疗的。然后我摸那个肚就觉得哎呦这个肚子里面充满了一种闷闷热热的那个热气，可是那个热气不是我认得的正常的生命力，就是然后那个人可能也是那种比较冲刺事业奋发向上的人，所以我到后来就是那个摸肚子一直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差不多累到这个程度就累死掉了，就是我们很单纯的就能量是零格的时候就没了嘛。可是我在大陆会看到有人是零格以后可以开始道歉的，就是 就是林哥也要可以有，就是用道歉的方法继续这样活下去。就是我不会让那能量真的觉得不是正常的生命力，可他生命里面充满了那个奇怪的生命力，就是告，就是你知道，就是道歉八辈子份的能量也能够这样活下去。就我作为一个笨在台湾人，我不知道你们大陆人怎么欠得出来，但是今天就是有遇到那种。我们台湾人那个男生这样的虚虚弱弱的，心老师说你先不扶好，他没办法出干，那就是能量就是，一般正常是80分的话，那他差不多只有10几20分，对不对？可是那也就是虚到那样，我们就觉得很虚啊。可是大陆现在是摸得到那种道歉的，那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们是如何能够拼到可以在身体的层面？可以就是刷出那么多卡债，然后就去活下去，这对我来讲是我不明白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就说我习惯治疗的是，就如果你现在只剩能量表只剩10到15了，我帮你往30、40补，这个是我比较习惯的。但是在这里就会偶尔遇到那种负800的啊，那个我真的搞不清楚哎，而且病人那个人病得还不是很凶啊。所以这个就是超过我的理解范围啊，所以请你们以后如果你们研究出来了，请拜托再教我啊，谢谢。所以呢，这个柴胡桂枝汤的效果呢，一个是就是胸肋骨的刺痛，当然这地方我刚刚讲的故事要告诉同学，这个是看虚实，就刚好不虚不实，只是肝气郁结的那种就有用，那不然的话。那个情绪压抑或者压力造成的全身这里那里痛，那这个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是真的什么情绪压力加上熬夜的话，那你要用的话还是跟当归补血汤合在一起喝吧，对不对？稍微补一下，就这个东西有一点，这个方剂的疏肝解郁效果有一点不正不负的感觉，所以你就稍微如果你身体偏负一点的话，你那个补药要另外挂进去。那而柴胡桂枝汤其实。如果是张仲景或者是很多金方医家都会觉得柴胡桂枝汤的主打应该是那个病邪，就是因为它一半柴胡汤一半桂枝汤嘛，对不对？所以它的病邪应该是介于太阳少阳之间，所以就连张仲景本人在用柴胡桂枝汤的时候，他都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病人是又有太阳又有少阳，就是有一点点在中间的时候就这样用。可是临床上体验到的事实好像不是如此。当然日本人的那个家庭常用药，如果是一个人容易什么风一吹就流鼻水那种鼻子容易过敏的人，常常是柴胡桂枝汤就可以了，就科学中药就可以。那这说到底也说不上来，但是呢鼻子过敏如果是那种遇到冷会过敏的话，那还是有一点驱寒的细辛之类的会比较有效，麻附辛之类的。那当然你底子还是要补好了，比如说这个人的身体底子就比较偏虚冷的话，可能什么小建中汤加附子干姜之类的这样的结构，把那个底子补好就会对鼻子过敏好。而且鼻子过敏还要在这个五脏的世界里面分一下，就是有的人他的肺是偏干的那种肺，那偏干燥的肺它是在空气比较干燥的环境会鼻子过敏，比如说外国人说的那个花粉症，那个通常是干燥的肺会有的，所以那样子要是鼻子过敏反而是要用润肺的药。那有一种人的肺是比较湿冷的肺，那这种比较湿冷的肺他的鼻子过敏就是遇到湿冷的环境比较会过敏流鼻涕的，那这个就要用温补驱寒的药来处理啊，这样子分成这样两路，所以要问一下那个鼻子过敏的人他的发病条件、发病环境。那这个，那至于说台湾有很多父母啊，都说这个我的小孩是过敏体质，所以家里面什么涂药都要用无毒涂药什么什么东西，那对不起。这种小孩的过敏体质，如果是7岁以下，都是父母的担心把他催眠出来的，就是多半是，就是父母越是担心小孩子这个样子，小孩子越会受到这种指令。那严格讲起来的话，会刺激小孩变成乱七八糟的过敏体质的 那个脑波的波长是父母的罪恶感，这样你能够听懂吗？就是父母遇到小孩身体不好的时候，他本来就是很容易自责的一个人格，就你能够了解，有些人很容易自责的吧，对不对？那本来就是习惯自责的人，他一遇到小孩子一点什么事，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说，一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我一定是我哪里不对，所以才会害怕这样子。所以小孩子一生病，父母就自责，然后父母的那个脑波马上就会传染给小孩子，让小孩子下意识就会开始有个念头，是变成说下意识的，不是那么有意识的，就是哎呀，爸爸妈妈啊，都是因为我生病，所以才那么焦急，那么痛苦，然后变成小孩子也在自责。就家里面那个自责的脑波在传染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的过敏会非常难好。所以尤其是七岁以下，因为七岁以上的小孩，他对于别人的念波的感觉不明显，但是七岁的以下的小孩非常会被别人脑波传染。所以那如果这个小孩子是在胎儿期间，这个父母就已经动过很多自责的念波的话，那这个小孩子通常生出来就过敏的一塌糊涂，他的自律神经一开始就是非常紧张的，免疫力是特别低落的这样子。所以儿童的过敏的话，我们就可能是先不考虑，因为当然用这些药还是有效，但是那个很麻烦的是，作为一个成年人，而且是一个很容易有罪恶感的成年人，要破除那个罪恶感并不容易。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跟你讲你不要担心，他就不担心，对不对？他还是会很担心。那我的话是在自己的几次的担心里面，会发现我在担心什么事情、担心别人的时候，都带着罪恶感，都觉得一定是我错了，所以他才这样子变得不好。然后我才开始意识到，然后稍微觉得说，我如果完全不带罪恶感的话，我担心他会是什么样子，我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之类的。但是这个不好克服，对我来讲都是很难的，所以就讲了，我觉得等于白讲。因为大部分一旦你为孩子开始担心了，那个让你担心的心里头很难受的那个罪恶感的念波，要拔掉其实并不容易哦。那这个柴胡桂枝汤呢？那但是我刚刚说的是，历代的中医常常归纳说，柴胡桂枝汤它的走的那个层级是少阳区到太阳区之间，可是。实际上在医感冒的时候并不需要这件事情，因为太阳病的主症框架里面看到一个柴胡症，那就是小柴胡汤直接就打发掉了，对不对？并没有需要用到柴胡桂枝汤啊。或者你可以说柴胡桂枝汤它是桂枝跟柴胡都折半量用，就是半铁量的桂枝汤跟半铁量的小柴胡汤一半一半，所以药性比较轻，就药性半比较走表嘛。所以如果是折半用比较淡一点的这个柴胡桂枝汤，你说它能够走到少阳太阳之间，这个在中药的药理的逻辑上倒是没有错了，只是实际的临床太阳少阳的症状都有一点的时候，就是小柴胡汤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用到它。而如果我们今天的吃这个药都是用科学中药，所以就没有什么浓淡的问题的时候，事实上这个药它的走的位置特别对到的一个东西是人体皮下的脂膜、脂肪的那一层。所以如果这个人是脂肪瘤或者是脂膜炎，他的其他的那些方剂的引经药是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汤是脂肪那一层的引经药。如果它刚刚好这个不深不浅的就作用在人的皮肤底下的脂肪这个层，这个就能量的位置就是作用在这里的话，那我当然现在还没有进行临床实验，所以我只是跟我们的业主这边讲说，这个方剂它是有减肥药的潜力的，就是有了这个方剂以后，它有一些其他的能够代谢脂肪的其他的药可以被带进这一层，就比如说不是我们一般什么那种消脂利水的什么荷叶山楂茶，对不对？那如果你的荷叶山楂茶里面的隐藏调味料是柴胡桂枝汤的话，那个荷叶山楂茶就会让人变得那个 特别的有效，你知道，因为它就是正对你皮下的那个脂肪在作用。那又或者是像台湾的老同学阮慧姐就说，她吃这个什么，比如说我们说什么当归补血汤吃了气色会比较好之类的。她说，然后有的人告诉我说，她是吃那个让血液能够流到末梢的那个，治疗那个手发麻的那个黄芪五物汤，吃了以后气色特别好，就是它比较能够把血通到表面来嘛。那台湾的老同学阮慧姐就跟我讲，她试来试去觉得女生一吃气色马上就好的是柴胡桂枝汤。就因为它的那个药性走皮下非常的明显啊，所以就这个东西的引经药，日后如果要开展什么美容 SPA 事业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哎，比如说柴胡桂枝汤打成细的药粉，然后呢调水糊在那个人背上做灸，然后再加一些什么养颜美容什么的药啊，这样做下去。哎，这两天是谁跟我讲一个什么议案啊，说这个人他什么满脸青春痘，用了一个什么之后就都消掉了，那是什么故事啊？哦，温经汤哦，对，哦对，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满脸都是青春痘的人啊，那长痘痘，可是他嘴唇是很干的，然后就吃了某个牌子的温经汤，一吃立刻第二天就消一半，之类的，就是这个完全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痘痘的下火药，是内分泌失调，温经汤调他内分泌，可以在一天之内就调好那么多，但听说换了一个牌子的科学中药就没效了，所以变成我回到台湾还要去跟我们的卖科学中药的讲说，以后你不要进哪个牌子，要用哪个牌子，哦之类的。所以换一个牌子科中就没效，那怎么办？以后还要调科中，哎，那很难搞哎。那就不要用科学中药啦，就开煎剂啦，啊。因为我们台湾科技状况就这样子，就算是同一家的，有时候也是这一批有效，那批没效，就是进的药材的那个审核其实没有那么仔细。那再来一个柴胡桂枝干姜汤，这个方剂在应该在附近吧，下一条对不对？那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它的这个症状倒是不是很多。它的那个，因为这几个汤的那个什么，如果它有什么小便不利之类的啊，其实小便不利都不是主症的。我们临床可能张仲景在急性的感冒的时候会看到小便不利的主症，但是实际上如果是治疗慢性的病、长期调理的时候，已经不用看小便不利了。那然后渴而不呕。你知道这个渴而不呕，因为柴胡桂枝干姜汤它本身是小柴胡汤的套路，加减，因为小柴胡汤的套路是，如果你口渴的话，就不要放半夏，但是放瓜蒌根来润你的淋巴，所以渴而不呕是在标示我这个方子里面没有半夏，但是有瓜蒌根，当然是差不多是标示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小柴胡汤的，有什么没什么就加什么减什么，就是照原本那个小柴胡汤加减法，然后加减变出来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张仲景给的主症说只有头汗出，但是呢烧烧又不烧啊，所以只有头汗出代表他的这个三焦淋巴是塞住的，所以他只有头汗出，就是三焦水道不通。一个柴胡症，一个五苓散症，张仲景都会标示一个主症是汗，就是只有头上汗比较多，身上比较没有汗。就是张仲景个人会认为啊，比如说舌苔白比较可能是三焦有湿气，那如果是啊，这个人出汗就是头上的汗特别多，通常是三焦不通，不是五苓散就是小柴胡汤，大概是张仲景是这样一个思维逻辑。但是临床上能不能达到100%是这样的，那难说，我只能说大部分是照张仲景这样说的还可以。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并不是在治疗那么急性期的感冒，比较常用这个汤是用在一些慢性的事情的调理，所以那个半头汗出心烦这种东西啊，这个做慢性期的调理的时候，这个往来寒热也不会很明显，心烦也不会太明显。那如果我今天有个病人，我问一下那个用户端啊，如果今天有个病人走进来，然后这医生看到他觉得脉有点偏浅，在考虑这个方的时候， 说，哎，你平常出汗的时候啊，会不会满头大汗的时候身上倒没有太多汗？那病人会能够回答得出来吗？ 可以。 可以啊，那你就可以列入问句，就是三焦塞住的人，是一出汗的时候是头比较有汗，然后身上呢就没有那么多汗。就是相对来讲，你觉得，因为有些人他那个贵氏加附子汤症，他头也汗，那个衣服也都湿透了，对不对？那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哎，衣服没有那么多汗，就是头上的汗一滴一滴流，那那个叫考虑要通三焦啊。所以这个需要列入客户端的一个就是鉴别的方法。那可是呢，如果真的慢性是这个汤症的人，那个淡头汗出的那个症状也不会太明显。所以呢。然后他说胸胁满为结，这个以一次性的感冒来讲就不是那么明显。简单来讲，那个胸胁满为结就是你觉得，哎呦，这个要闷闷痛痛的啊，这样摸着摸着，然后觉得，哎呦，这个好像有一颗，摸到有一颗，是感冒之前还没有，哎，怎么感冒了这边有一坨一坨的这样的感觉，那就是淋巴开始塞住了这种感觉。但是临床上用这个方剂的主症淋巴塞也不是主症，因为如果感冒淋巴塞，有的时候就是一铁那个什么柴胡120克，其他方剂都是同比例增那么多的，就原方原铁的小柴胡汤，你也放生半夏，也放牡蛎壳，也放瓜蒌根，这样子的话，淋巴一下子就是喝下汤，30分钟内淋巴冲开，这个结消掉是有可能的。那但你如果不放那么大剂量，而且没有放生半夏什么的，就慢一些啊。就多好几天调理。我对刚刚那个朱熙大夫有讲了，我刚好忘了我们讲，就是说，他说治疗那个胆结石或者是那个胆囊炎，如果用大柴胡的话，都是一两天之内就好了，好像讲过了。那就是你，但是呢，我用如果我们临床上要用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不如啊说这个故事比较简单，就是因为刚好有那个什么龙帅江老师看到小黄助教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人是那种他身边跟他有互动关系，比如说事业合作或家人，对不对？有什么事不合他意的时候，就会这样的瞪你一眼，你给我小心一点啊，就是那种你给我站住一点啊，就是那种随时对身边人有那个注意一下哈、啊、那种表情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车上抱怨说那个什么开课单位怎么这样那样那样，然后小黄听了烦了，他在车上说，那时候是开课单位的那个校长在开车，小黄坐前座，他回过头说：“叔叔，你再去想下去，我抽你两耳光了。”就是，当然我不是要说助教大逆不道，不是我助教每一个都大逆不道，他那真的没有什么。那而且我在没有在要求这样子，但是问题就是说不合你的意，你就会要他合你的意，就这样的一个动作多了之后，就是你每做一次。你的那个三焦啊，就会烧一次虚火。那个烧一次虚火的时候，你的那个淋巴液，我们姑且说有形的身体的淋巴液啊，就会好像被烧的变得比较干、比较黏一点，就好像你的原来的三焦水道的水被烧出了一点黄痰，这样听得懂吗？黄黄的痰就被烧的又黄又黏一点点，烧的又黄又黏一点点。然后这个生活状态维持这样没有改变，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他的三焦里面全都是干在里面的黄痰，可是他的能量也用完了，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冰冷的废墟，但是这个废墟上粘满干掉的黄痰的三焦，就是常年的有这种控制狂倾向的人，就是等到他的胆经这三焦跟胆经的那个气用到都没有气的时候，反而全部都是被那个浓浓的黄痰黏住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柴胡桂枝干姜汤是专对这样的一种淋巴，这样的一种三焦的药物。那这样的一种淋巴，这样的一种三焦啊，有的时候再放着放着啊，可能就会变成比如说变成淋巴癌，可能是一个可能性。但是也有人是变成肝硬化，也有人是变成肝癌，就是他在这个脉症，就是好像胸口闷着闷着，然后你压着压着，觉得这个胸口肋骨这个闷啊，就是你就是怎么样都不舒爽。那 但是呢，说起来这些症状都是不是那么确定，那也不是那么确定。那但是如果这个人你就知道他长年累月就是这样做人的时候，你比较能够确定是这个人应该是这种体质。那当然你用这个方剂调理的时候，如果他是三焦，他还偏热的，你干姜就放少一点，瓜蒌根就可以放多一点。如果这个三焦整个都是寒掉的，那你就干姜放多一点，瓜蒌根放少一点，就是寒热还可以做个微调节。那但是大约啊，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是跟这个方剂是最对症的。那再来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啊，那个柴胡龙骨牡蛎汤在第几啊？七支七十九啊。如果同学今天你是第一次学《伤寒论》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柴胡加龙骨啊，七十九，就第一次学《伤寒论》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怎么有那么多的方剂都出现在太阳篇？因为太阳是先感冒，然后往这里传，往那里传嘛，所以太阳病挂过去的很多地方，都留在太阳篇里面。所以太阳篇是方剂比较多的一个部分，但是很多方剂它就是其实在病机跟逻辑上面都比较是其他经的问题了。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就是这个人呢被庸医误下了。然后张仲景认为这个人正气跟邪气在那边对抗的那个界面，如果硬着被泻药扯一下，他就会脱位。所以这个人的气场脱位了之后呢，他出现一个状况是胸闷，然后呢烦经用户端。如果我们今天问客人说你会烦经吗？这是好像不是一个好的问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是哎呦手机响一下就一下，就是一点点那个状态就变得哦，听到这个手机声先吓一下，然后就很不愉快，就之后就觉得你为什么打电话，为什么打电话，为什么要传简讯，为什么赖我什么的，你们要微信我啊，就是那个为什么，然后之后一直在不爽，说你干嘛打这电话，然后就是那个不愉快会绵延，就是那一下的时候你会吓到的很那个惊到，然后之后还会一直在觉得怎么这个人这个样子，然后开始一直责怪他，这个叫反惊。然后呢小便不利是不一定会有的主症，所以就放着。言语就是大部分的病人也没有严重到说胡话，所以这个主症放着。然后医生进攻不可转测，这是常有的主症，但是不一定要不可转测，就是只要是你柴胡龙骨牡蛎汤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身体发肿。那但是我会觉得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那个身体发肿哦，如果用我的画面，我的内心的幻想的画面感来讲的话，会觉得你真的是鬼压身，就是真的身上有根东西，就是你就是受到某些刺激以后，你真的身上有什么东西挂在你身上了。就比如说什么有一个男的啊，说拍照片的时候发现他背后多了一个女人的头，然后后来发现那个是他什么他抛弃所以跳河的那女朋友之类那样的故事啊，就是那样子的画面的那种鬼压身的那种重法，就觉得好。但是要说心理感的话，这些人会觉得好沮丧好沮丧，然后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就觉得身体发重不想做。那我对柴胡龙骨牡蛎汤的一个假设是这样子，我认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如果不要说到那个形而上的那个妖魔鬼怪的世界的话，我认为那个东西是一个人的这个三焦魔，这个灵魂的魔有刮痕。那我觉得我过去是一个很会制造这种刮痕的人，所以我还蛮有经验的，就是因为我睡觉都是乱睡一通的，但是人家打电话给我是不一定是正常的，比如说人家下午两点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可能我正在睡觉，这样你懂我意思？那我姑且这样假设，因为这个我其实真的不是有灵能力的人，就是我会假设说，人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他的灵魂是有离开身体到什么地方去吃个饭再回来的。那这个灵魂离开身体到回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车库，就是那个 身上的那个能量的那个三焦那个膜，那个电磁场，我们姑且称之为什么灵体跟肉体的界面的那个膜好了，那个膜是留在肉体上的，所以这个灵魂膜在肉体上，让你睡着的时候还会继续心跳、呼吸，身体继续消化。但是有另外一个什么灵体的部分是已经离开你这个身体，到别的地方去补充能量了。那这个灵体离开这个能量框框再回来的时候，如果是这个人你刚好是睡着到快要睡着，或者是醒来之前的几分一两分钟，像有些爸爸妈妈都跟我讲啊，就是他们在哄小孩睡觉的时候摸着这小孩，小孩在睡着的那个瞬间会咔嚓身体震一下，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一个时候是那个灵魂倒车出库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要倒车，你们现在入库也不倒车了啊，就是进车库。总而言之，就是如果你刚好是在要睡着或者是要醒来的那个几秒钟的时间之内，刚好有电话来吵你一下的时候，那你就会不小心那个车挂一下咔嚓磨到车库掉漆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完美的产物加上母力汤证。那我昨天超级会制造这个，因为人家都以为我这时候不应该睡觉，不应该在睡觉，对不对？然后我也是觉得那阵子我那是走什么霉运，人家说刚好电话来就是打在那个我眠醒之间的那个点上，然后马上就是之后三五天都听到电话铃声就啊烦惊，然后全身胸闷发重，那是非常清楚的。那柴胡萝卜牡蛎汤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是特别淡的方剂，它的药量只折半，而水还煎得比较多碗，所以你会感觉它是一个好像要让那个药气比较淡，这样比较走形而上的身体的一个方剂。所以我在台湾呢懒得煎药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一公克的柴胡加罗姆尼汤的科学中药，因为科学中药里面如果没有去大黄的话，吃多了就变泻药了。但是这个煎剂的大黄是这样的，水正在滚的时候，大黄丢下去马上捞掉，所以它不会泻。煎剂是不会泻的，但是科学中药里面大黄是会泻的。然后呢，我就这样一公克的科学中药的柴胡加罗姆尼汤，然后当然那个科中也没有签单啦，啊，没有签单这个药。然后用一大杯差不多300cc 比较烫的开水喝，就是用那个烫开水让那个药性进去以后，马上就是喝得热到哦脸都冒汗，那样子就把那个药性运开。那通常就是每天早上这样一次，大概两天三天，哎，那个胸闷身重烦惊的那个主症框架就消失了。那可是呢，等到我这个主症框架消失了，我说那再喝一次吧。那再喝就觉得哦肚子有点疼，开始拉肚子了，就是有东西给他打就没什么，但是没有东西给他打的时候还是到最后有点泻药的感觉。那这个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方剂的话，哎，同学你要注意一下它的煮服法啊，里面的这个铅丹是有毒的。张仲景用铅丹是用布严实的包扎起来，绝不让它化到水里面去的，所以这个铅丹只是放在里面啊，让它的那个药的那个能量震动的部分，就是这是在做那个能量水，不是要把那个药化到里面去。铅丹是那个我们台湾是这样，就是你那个铁架要刷油漆以前要先涂成橘黄色再刷油漆，那个橘黄色是铅丹。你们有吗？没有吧？反正就是有毒的化学原料了，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不想用铅丹的话，据说你用磁铁下去煮，或者是用这个打铁的那个铁渣叫做生铁络下去煮，也会有那样类似的效果，反正就是取能量而已。那磁石就是中药行可以买到天然磁石嘛，就你用磁石煮也可以，你用生铁络来煮也可以。那你用铅丹的话，就是要用布包得紧紧的，不要让它溶到水里面，就是在取能量。那大黄也是煮到快要煮好的时候呢，才把那个大黄放进去，滚个一滚，马上药就捞，把那个捞掉，就药渣就整个滤掉。就是大黄在水里面滚不超过两分钟，这样能够明白吗？ 滤泻啊？ 啊？ 滤泻。 哦，那就滚不超过几秒钟。 不是，出去有点没那么泻。 啊？ 出去有点没那么泻。 哦不不不，这个大黄真的是。 不要泻的。 不要泻，就是真的是一下水就捞起来。 不是，因为你说会更泄的，那是煮了一两分钟的大黄，那个非常非常泄。但是就是下水滚一下就捞掉，这样子，就是不是要泄的。这个汤只是在取大黄的那个冲击的力道，但是不是要吃泄药的。那如果你，因为我刚刚说我平常在家里面调理的话，只是用科学中药嘛，对不对？那科学中药跟那种煎剂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不只是我，好几个助教都知道有这个明显的差别，就是用科学中药一样可以治疗到那个什么被电话吵到的心灵创伤。当然你也知道电话吵到心灵创伤感觉不是太大的心灵创伤了。好，那这个，但是我本人因为那个被吵的当下是那个睡醒之间的那个缝隙，所以我的那个胸闷烦筋是很明显的。那这个柴胡椒冻骨汤，那个大黄只是踩到一沾就倒掉，然后仙丹又是完全不让它成分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药只是一个能量上的药，所以它是在你的那个肉体的那个能量的壳子，那个三焦过往这个东西，它去把它用某种能量的那个水去洗车了。那于是柴胡椒牡蛎汤，所以因为三焦的平原上面，可能我们的十二经络什么都在上面，那个任督脉还是比较深，是地下管线那个不管，但是十二经络都在这个平原上，所以等于是这个冲上去以后，你过去的各种情志所伤的这个能量上的创伤都会消融。但你不要柴胡椒牡蛎汤，有人说建议用什么中主穴祈祷法，就是手按着你的这个三焦经的中主穴，然后去回想你过去的痛苦，说啊，请让我释放这个痛苦，据说也有效。但是我觉得胸闷烦筋的药柴胡椒牡蛎这个没有效，中主穴也可以去引导那个能量上的心理创伤慢慢的溶解掉，这样子。就说我现在很怕狗，因为小时候被狗追过，所以请让我消去我对狗的恐惧。可以好几层啊，好不到完全。那有同学第几条说强迫症怎么医？对，柴龙母加中主穴祈祷，有时候会医的好。好，那这个是无名指根这个地方吧？啊，那这个柴龙母呢？如果我是用煎剂的话，我或者是助教喝下去之后，大概不止一次都觉得我的身体里面别人听不到，我自己觉得我的身体整个在微微的发出嗡嗡声，好像我是一个被敲的脖子一样，就身体里面整个是有嗡嗡声的。然后随着那个嗡嗡声啊，身体的表面会觉得你真的人的感觉很奇怪，你会觉得你身体表面有一层哦黏黏的湿热的东西从皮表滑掉，而那个黏黏的湿热从皮表慢慢扩散出去的那个东西，如果用我的身体记忆来讲，就是我在龙哥哥家摸到那个人肚子透支300年、800年的那个东西，就是某一种称之为魔力的负能量，就是柴胡椒牡蛎汤在这个世界上面所谓的驱魔之方，就它一旦这样冲水，你跟在身上的那个东西会掉下来。那我曾经有一次，因为在跟徐文斌老师在讨论，有一些人交感神经紧张到极点，变成劳病到极点，反转成假意病，这是以肉体来讲，心理来讲，就这个人解离掉了的时候，我说是我的话，因为徐文斌老师是采用的方法是针灸针刺加上这个红参超过一两煮水，硬撑大他的心中之神的方法。那我就说是我的话，因为增加心中之神，他就会想起很多痛苦的事情，然后他那个痛苦就会回来，就有希望从解离变成代偿这样子。但是我就说，那我就用柴龙母也可以啊，硬的撬开那个紧张到坏掉副交感神经。但是徐哥就说，你这么大胆子啊，这个柴龙母你一下，那个人身上魔就掉下来，掉下来的魔马上找你算账，你撑得住？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下个时间到了，那续集就下午2点再回来讲啊。